头客栈， 仙头客栈， 仙头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仙头客栈开门喽！ OK， 北京时间的17:11，欢迎来到今天的仙偷客栈。各位好，我是谁呀？我是貂蝉。对，今天呀、是我自己这个留守直播间来给大家做这个节目哈。今天呢是6月15号，那么离今天最近的一个节日是什么节日呢？哎呀，其实啊，这个很早，无论是这个商场啊，还是这个很多网页上都推出了父亲节快要来了，对不对？是6月第3个星期天，也就是这个周日6月18号是父亲节到了。哎呀，其实说到父亲啊，怎么说呢？父亲可以说是我们人生当中一个从小吧，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了。我想每一个人从小都会觉得，哎呀，我的爸爸真是特别的伟大，什么事情都觉得爸爸做得很棒啊，爸爸是一个我心目当中的一个偶像。那么父亲节快要到了，也祝全天下的所有爸爸能够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那么父亲节快要到了，这个是不是不能空着手啊？对，是不是得给这个父亲准备些什么礼物啊？如果你的父亲呢也喜欢喝两口的话，是不是得给父亲买2瓶酒啊？如果这个送酒的话，是不是得送纯粮酒啊？没错，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仙偷酒啊。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和四娘包括大掌柜都给大家推荐过这个仙偷酒的小二两。那么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仙偷酒的红仙偷。欢迎我们的听众哈，能跟我们及时的互动，互动方式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的仙，偷摸的偷，客栈的客栈，来给我们互动留言吧，说一说你的父亲在你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或者说快到父亲节了，你想对你的父亲说些什么呢？ OK， 来听到这一首筷子兄弟的父亲，一首很应景的歌啊，一起来听一下。 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微笑着说回去吧，转身泪湿眼底。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托清风捎去

些失落，感觉自己像一个草。有时我陷入空虚，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了。 北京时间的17:25，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闲头客栈，我是貂蝉。6月18号啦，就是父亲节了。父爱如山，爸爸就是那个把所有都给了你，却从不说出口的人。爸爸是那个一边教育你要勤俭节约，一边偷偷给你塞零花钱的人。爸爸是那个眼里会责怪你做错事情了，心里却疼到不行的人。爸爸就是那个从来不当面夸奖你有多棒，但是内心笑开了花的人。爸爸也是那个当你遇到困难，不顾一切帮你扛的人。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关于爸爸的独家记忆，或温馨，或心酸，或叛逆，甚至很多人都不忍心去提起啊。虽然爸爸不够完美，是不苟言笑的，是偶尔不靠谱的，是搞笑的，但是我们依然很爱他，对不对？好了，那么父亲节要来了，我们的大掌柜是不是得这个放血了呀？不能空着手来这个给我们的听众哈。 那么今天呢，来参加留言板互动或直播互动哈，就有机会获得价值136元的红仙偷两瓶。来说一说吧，你自己送给你老爸最有纪念意义的礼物是什么，或者给我们讲一讲你的爸爸在你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你跟你爸爸之间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的趣事儿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呀，貂蝉的爸爸是一个怎么说呢，比较淘气，或者说有点不靠谱的这样一个爸爸啊。因为貂蝉有一个毛病，因为回家了嘛，就比较愿意这个懒床，不愿意起床。然后冬天嘛，因为貂蝉是东北人，我爸爸会偷摸的这个打开窗户抓一把雪，然后偷偷摸摸的走到我的床前，把这个雪放在我的被窝里头。天哪，那个凉，那个酸爽啊。所以说爸爸在我们心目当中，可能他有时候会很严肃地对待我们，去批评我们，有时候也会像个小孩一样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无论怎样，父亲节要到了，要祝天下的每一位爸爸节日快乐。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仙偷酒了，马上这个父亲节了，如果你的爸爸也喜欢这么喝这么两口的话哈，那么不妨给爸爸送两瓶仙偷酒吧。那么仙偷酒的特点呢，就是醇香柔正。仙偷酒是正宗的固态发醇纯粮白酒啊，传承祖传的配方，原始古法酿造，精选6种优质的粮食，100%固浓香四溢，酒体醇厚，口感甚佳，为酒品之上品啊。还记得我们那个广告吗？是这个啊，晚上不叫水，早起不头疼。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仙偷客栈，神仙的仙，偷摸的偷，客栈的客栈。其实说到这个，为什么说这个中国人的体质适合喝纯粮白酒呢？因为像日本人喜欢喝清酒，韩国人喜欢喝烧酒，那么中国人喜欢喝白酒，像什么欧洲人啊喝红酒。随着经济的全体化的西方文化开始不断的融入中国，红酒这一西方国家产物开始慢慢的走上了中国人的餐桌。但是有科学研究表明啊，中国人的体质是更适合喝纯粮白酒的。但是这个纯粮白酒是不可以用那种酒精啊香精啊香料啊那种勾兑的白酒，是不算是纯粮白酒的。好，那么如果你跟你的父亲有什么样的故事的话呢，欢迎您参加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发送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上来告诉我们，分享给大家。 女人都渴望归属，可是热情怎样保持温度好吗？眼泪是快乐的附属，却又让我驯服。终于一天看清楚，能够爱过痛过也算幸福。这一 在这孤独学校里。

其实这一位叫小怪羊的朋友，我真的很能理解你。其实父亲的爱可能没有母爱那么的细腻，父爱是深沉的。好，那么恭喜这一位叫小乖羊的朋友可以获得价值136元的红仙偷两瓶，恭喜你啊。那么还有一位叫飞翔的朋友，他说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小时候和我老爸有一件事情印象特别的深刻啊。我有两个姐姐，小时候一起出去玩，结果呢我就和另一位小男孩去玩了，找不到家了，结果回来老爸把我们三个人都关在屋子里，把门插上，把我和两个姐姐的屁股打到了不敢坐在凳子上啊。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我出门去干嘛都会告诉老爸老妈，真是打是疼骂是爱呀。父爱，父母的爱一直都是那么的浓烈，一直好爱老爸老妈。其实这一位叫飞翔的朋友，也恭喜你能获得价值136元的红仙偷两瓶。其实爸爸打你啊，是疼在你的身上，但是却疼在了父母的心里。那么也在这里也恭喜，在这里也祝贺每一位爸爸都能够父亲节快乐，身体健健康康的，一定要注意身体。那么还有这一位叫做更好的，还有这一位叫做豆沙包韭菜馅儿，还有应战，也恭喜这三位朋友获得这个购买仙偷酒50元的代金券。那么明天在公众号上我们小二会发出来，请你们也记得留意一下公众号推出的这个文章。那么刚才也说到了这个父爱的问题啊，我也看到了我们国家总理温家宝曾经说过一句话，说父爱如大海般深沉而宽广。可能爸爸不会经常给我们打电话，也不会去给我们讲说爸爸想你了，爸爸爱你，但是父亲的爱呢，就像是沉默的吧，如果你能感觉到了，那就不算是父爱了。好，那么继续来听到这一首王蓉的爸爸妈妈。 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首歌来自梁朝伟《风沙》。有一位叫知远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我好像没有送过我父亲什么礼物，有时候也想过送礼物，但是不知道送什么，而且又怕父母认为我们是乱花钱，不会过日子，也挺纠结的。其实送别说到这儿，貂蝉也蛮想我的爸爸的。其实有些时候呢，不一定非要去送礼物了。没事的时候多回家陪陪父母，多陪父母唠唠嗑，吃吃饭。如果爸爸喜欢喝酒的话，陪爸爸喝两口，都是一种孝顺的表现吧。然后这位志远也说，虽然现在自己也当父亲了，虽然说还只有两年，但也不知道以后我闺女送我什么礼物我能感动。哎呦，你也就这么说说吧，以后你闺女别说送什么礼物了，就是哄你两句你都得开心的跟花似的，是不是啊？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这个留言板上留言。这一位叫季春华的朋友，他说刚上班没多久的时候，给爸爸买过一个电动的剃须刀，一遍说买那么贵的干嘛呀，一遍拆开包装试试效果。如今十年过去了，还是那个剃须刀，虽然已经不好用了，但是爸爸每次用完都会给它放到包装盒里。哎呀，这位叫季春华的朋友，既然不那么好用了，再给爸爸买一个新的吧，马上父亲节了。其实说到这儿哈，貂蝉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真实故事哈。大概是在两年前，我去了一次美国，因为也不知道给爸爸买点什么好嘛，就给我的爸爸买了一双鞋。可是不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码数跟中国的这个鞋码数有一定的区别啊，然后就买大了。然后拿回来的时候呢，我爸爸还是特别的开心啊，虽然说买大了，但是也强忍着穿了一个星期呢。虽然说这双鞋现在我爸爸已经不穿了，但是还包装的非常的好，放在了鞋盒里面。这可能虽然说爸爸不会当面说出来他有多么的感谢我们，多么的感动，但是他的一举一动都表露了出来。还有这位朋友啊，说叫好朋友，他说爸爸50后不知道自己生日，就连爷爷奶奶是谁也不记得了，所以从来没有过过生日。今年我想以一个特别的礼物送给父亲，生日蛋糕。也许很多人看到生日蛋糕礼物觉得很普通了，可是对于他的爸爸是第一次。今后我想以后每年的父亲节为爸爸庆祝，感谢爸爸对我们整个家的付出。哇，听得我真的是蛮感动的哈。那么也祝你爸爸能够身体健康，每天都快快乐乐的，节日快乐。还有一位朋友叫亚土豆，他说提到父亲节，首先想到的歌曲就是筷子兄弟的父亲。那么这首歌呢，刚才貂蝉也有给你放过了，有段时间没听，先都客栈了，不清楚是否还可以这样点歌，可以的。祝福天下所有的爸爸妈妈们能够身体健康，也祝爸爸节日快乐。说了这么多了，你对你的爸爸有什么样的印象呢？或者说你爸爸在你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都可以以编辑好发送到微信公众账号新都客栈上来留言给我，那么貂蝉看见一定会第一时间的分享给大家。 把你的手放在我的手心里， 突然看到这个公众号上一位叫蓝色的梦想的朋友说，我记得在我12岁的时候，我去河里游泳，被我爸爸暴打了一顿。哎呦，我要是你爸，我也打你，多危险呀！等过了半个小时，老爸过来问我还疼吗？我说不疼，然后老爸就把我抱在了怀里，流了眼泪。虽然老爸真的是很生气啊，但是打在你身，疼在爸爸的心里。在这里呢，貂蝉祝所有的爸爸们能够节日快乐，父亲节啦，一定要每一位朋友回家的时候对你的爸爸说一声，爸爸你辛苦了，爸爸节日快乐。好啦，那么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仙都客栈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